第七行。 Ruach, luach, nuach, noach, koach, vechoach, uvechoach, nichoach, reach, yareach。 第八行。 Roa, rea, zorea, yodea, yadua, hoshea, yehoshua, yeshua, yeshua。 第九行。 Voa, gavoa, gavoach, gavoa, Eloa, Elohai, Eloheha, Elohecha。Hallelujah。